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马里非洲团结正义党主席迪莫戈桑加里6月7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日阁下数十年来领导朝鲜劳动党并建树了特殊的业绩，这是永远鼓舞朝鲜人民大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。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，在责任重大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